到讲不出再见。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别拿一丝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哦哦耶，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已经超过了72万人，但是依然有853个职位无人报名，2762个职位考录比达不到最低3:1的要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土资源部公布了今年10月份全国地质灾害发生应急对应情况，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达到817起，成功预报了100起，避免人员伤亡达到3687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亿元。住建部表示，截至到2017年9月底，全国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总额达到11.99万亿元，提取总额达到6.98万亿元，缴存余额5.01万亿元。中国铁路总公司称，本月11号起到20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复兴号列车上推出高铁极速达快运新产品，实现10小时货物送达客户，这也将是国内最快的跨城快运产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最近称，由相关企业赞助的7000万张旅游年卡将发放到全国各地的残疾人手中，凭卡可以实现全国500家知名景区的免费观光旅游。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消息称，首次拍到4只雪豹同框的画面，3个点位分别记录到了1母3子的行踪。上海国际马拉松比赛将会在本周日，也就是12号举行。为了确保赛事的安全顺利举办，上海市公安局决定当天对于上海市的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由中铁六局承建了越南首都河内吉林至河东城市的轻轨项目将会在明年正式运营，这也是越南全国的第一条轻轨，也是越南民众最为期待的一项交通工程。 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每一首流传至今的红歌都经历了千人唱万人传，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时，总能够勾起几代人共同的回忆。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幸福。从革命先烈的浴血奋战，到当代光明的勤奋建设，在我们的幸福生活里有无数人的努力。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和我们一起听经典，听你的故事，有爱更有家。 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的统计，截止到目前，国考依然有超过600个职位零报名，建议考生结合职位的特点和自身的条件，理性选择报考职位。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我国自主研制的华龙一号首台核能发电机通过形式试验，宣告研制成功。华龙一号多项技术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铁路总公司表示，11号到20号将会推出双十一电商黄金周运输服务。复兴号将推出高铁极速达，京沪两地间的货物送达客户只需10小时。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从2016年1月到2017年4月，我国分享经济用户的月均增长达到12.7%，书籍、衣物以及电子产品是下一批潜力领域。第4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将会在12月3号到5号在浙江省的乌镇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考古人员在西安发现了高等级的战国时期秦国国君后妃浴室，四壁嵌有精美墙砖，十分豪华。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2017年世界羽联中国超级赛将会在本月的14号到19号在福州举行，林丹重返赛场，有望与李宗伟争夺四强席位。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达希尔瓦最近表示，全球长期营养不良的问题在十年间首次再出现了上升的态势，并指出冲突和气候变化是其主要原因。 暗地里伤心，不然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小经典随身听，我是昭昭。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呢，是一首英文歌，来自 George Benson，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中文呢也译作此情永不移，是经典的爱情片《廊桥遗梦》的主题曲。这首歌翻唱的版本非常的多，比如说像杜德伟、方大同都有翻唱过，但是原唱却是黑人的爵士乐手 George Benson。 令人遗憾的是，这首歌在他唱的时候呢并没有走红，而是在多年之后经过其他歌手翻唱风靡了全球。今日在听原版的那种略带沙哑又充满悲伤的声音，依旧感动着每一位用心聆听的人。

生所爱，相信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不管你怎么唱，你的唱功有多么的好，总是唱不出卢冠廷的那种感觉，或许是因为没有经历过吧。记得听这首歌的时候，看到了有一条评论还蛮有意思的，说我们不是至尊宝，也不是孙悟空，最后的最后，我们不过是城墙下的那一群人，看着别人的爱情，回忆自己的青春。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他是带宽服务的引领者， 他

九六九车五飞扬，我是亚威。疲劳驾驶带来的危害绝不比酒后驾车小，珍视生命，杜绝疲劳驾驶。

爱永远还是少年啊，窗外淡水的海边，两个真的爱情，一眼没人看，一眼没人听。耶耶，我爱你，有没有试着？你爱我，有没有长大同一句话？说啊，一样吗？你爱我，有没有情话？我爱你，有没有对话？带你。安定到来啊，全场越看越是不明白，爱情电影一波三折，现在才开拍。哦，离开淡水的海边，两个人的爱情，一个人留名，一个人难平。耶耶，我爱你，有没有时间？你爱我，有没有长大同一句话？如爱一样吗？你爱我，有没有情话？我爱你，有没有嘴巴等你回答？你的语言我都遗忘。 2008年创业到今天，是一路创业一路失败到今天。为什么没有沮丧？是因为我觉得这种的过程是特别的享受的。 做好我们自己的品质，走了很多的坎坷路嘛。 创业之后呢，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技术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产品，解决人们的这种需求的痛点，让人的生活，让家庭生活有更高的幸福感。 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了。